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泰坦当然能够看得出，唐三的伤口神奇愈合，绝非魂技效果。不是魂技，那自然就是魂骨了。他知道魂骨技能是秘密，他虽然心中极度好奇，可也不好多问。马红俊可就没有泰坦那么多顾忌了。唐三拒绝了泰坦的护送，胖子上前搀扶住了唐三的手臂，护着他走出会客厅，脚才刚一踏出门口，就忍不住问唐三： 三哥，你的伤口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吓死我了。 那是魂骨技能，我给他起名叫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 唐三和马红俊刚走，杨无敌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紫黑色的淤血，长舒了口气，这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。破之一族炼制的药物相当不错，此时他虽然依旧五内如焚，全身充满了酸痛的感觉，但总算是稳住了伤势。刚刚睁开双眼的杨无敌先是看了一眼之前唐三所在的位置，他能看到的自然只有一地鲜血。发现唐三不在后，他目光呆滞，怔怔地看着前方，一言不发。但从他那有些颤抖着的双手就能看出他此时的复杂心情。泰坦、牛皋、白鹤三人很有默契地没有去打扰他，白鹤依旧不断将自己的魂力注入杨无敌体内，帮他梳理着散乱的气息。良久，杨无敌呆滞的目光逐渐暗淡下来，强忍着身体的酸痛站起身，打断了白鹤魂力的继续输入。这一刻，他仿佛老了十岁，脸上的傲气完全暗淡了下来。 老山崖，你没必要气馁啊，换了我们几个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更何况，你还没有使用自己的第八魂技呢。那是因为你手下留情，才给了他机会。 哎，你不用安慰我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难道我还会不认吗？ 一边说着，他从自己魂导器中快速地拿出了几个药瓶递给白鹤。 帮我拿着，必须赶快给那小子治伤。带我去看看他，被破魂枪贯通，如果不好好治疗，会有后遗症的。 白鹤并没有接杨无敌递来的药瓶，三位族长的神色也顿时变得古怪起来。 难道他死了？可我分明看到他被贯通的是右胸，只要不是失血太多，还有的救啊。 那小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，你被摔的时候，他的伤口就已经自行愈合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伤他早就已经料到了，所以才肯和你正面碰撞。 啊，自行愈合？ 杨无敌手一抖，几个药瓶顿时朝地面落去，幸好白鹤反应快，顺手一抄全部接住，这才没有浪费。 看来我输得还真是彻底呀。那小子提了什么条件？ 唐三没说，他先去休息了，只是让我转告你，让你先休息，希望下午啊能和你好好谈谈。 哼，看来我真的是该休息了。苦练攻击一生，却输给了一个60多级的年轻人。走吧，带我去房间休息。 两名破之一族的弟子赶忙从两旁搀扶着他，蹒跚着向外走去。牛皋亲自引着他们去休息。泰坦和白鹤相视一眼。 哎，这一战呢，不仅是摔掉了老山羊的倔强，也摔破了他的自信。 对他来说，打击是沉重了一些，但从某种角度来考虑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 看来这一次我们丹属性四宗族真的能重聚了，接下来就看我那个外孙怎样说服杨无敌了。 哎，我说老白鹤，我算是发现了，咱们几个里面最狡猾的就是你，昨天还装模作样呢。其实啊，你在听说唐三身份的时候就已经愿意了吧？ 你才装模作样呢，我外孙有本事，我高兴得很。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我外孙呢，我发现我已经开始憧憬唐门的未来了，至少我们敏之一族不需要再为生活担心了啊。 马红俊一直送唐三回到房间，在唐三一再肯定自己不需要人护法之后他才离去。唐三没有急于修炼，他此时的表情很怪异，低着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腰间悬挂的如意百宝囊。此时此刻，他甚至顾不上去思考下午该如何去说服杨无敌。如意百宝囊中的情况，唐三再清楚不过。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力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每一种药物放在什么地方。小五的本体明明被他单独放在了一个空旷的空间中，可是就在刚才，就在他探手入囊准备取出自己的灵芝叶来吃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竟然摸到了一种特殊的柔嫩，是那种嫩滑宛如刚刚剥皮的荔枝，却又有些温热的柔嫩。 是什么？究竟是什么突然占据了如意百宝囊中的这部分空间？ 小心翼翼地探手入百宝囊，唐三却发现先前自己触摸到的物体没有了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。他顿时想起了小五，赶忙将他从如意百宝囊中捧了出来。兔子形态的小五依旧蜷缩着沉睡，身上那层霜雾般的气体变得更加浓郁了，体内蕴含的庞大能量波动甚至在外界也能清晰地感觉到。看着沉睡中的小五，唐三心中多少有些失望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在自己内心之中究竟在希冀着什么。唐三确实有些乏了，蓝银皇右腿骨那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技能他还是第一次体验，此时只有先前伤处的麻痒和一丝疲倦感。与杨无敌一战，他可以说是竭尽全力，手段尽出，最后还是靠小五那特殊的第六魂技，这才扳回了局面。 啊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修炼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完全放松的睡一觉，才能让消耗的生命力和元气迅速补充。 此时唐三身心俱疲，匆匆吃了片龙之液，就躺在床上睡了过去。唐三的判断自然不会有错，虽然他本身是人类，但是继承了母亲的魂骨和武魂，令他已经拥有了部分蓝银皇不死的特性，只不过现在他还没能将蓝银皇右腿骨的全部威能开发出来。今日一战又没有在大量蓝银草的簇拥之中，所以疲倦感才会如此强烈。刚一进入睡眠状态，唐三身上就开始散出一层淡淡的蓝光，这是蓝银皇自行发出的信号，蓝银领域在本能的驱使下无形散开。这个方位并不大，只有直径1公里左右，在这1公里范围内，所有生长着的蓝银草都会快速释放出自己的生命气息，注入到他们的帝王体内，而他们自身也会得到来自蓝银皇气息的催化，有了进化的可能。唐三很久没有睡得这么香甜了，完全抛去了对外界的感知，他的生命力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恢复着。而发生变化的却并不止他一个，沉睡在他身边的小五就在唐三修补自身的同时也发生了变化，白雾笼罩的身体周围不断出现片片幻影，由于有白雾的笼罩，这片幻影看上去并不明显，只能隐约看到那是一个人形幻影，雪肤乌发，白色的雾气不断释放，渐渐的整个房间都被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雾，隐约中那不断闪烁的虚幻渐渐变得凝实，而那原本蜷缩在一起的兔子却与那虚幻融为一体，不断地舒展着自己的身躯，整个房间中都充满了那种清雅的香气。在这香气之中， 唐三睡得更沉了。睡梦朦胧之中，唐三只觉得似乎有什么温热的东西贴在自己身上，翻身之中下意识将其搂入了怀抱里继续沉睡。梦里他梦到了小五，梦到小五重新回到自己身边，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彼此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。 三哥，你好点了吗？ 马红俊的大嗓门在外面响起，睡得香甜的唐三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这才惊讶地发现天似乎已经黑了。 胖子，什么时候了？ 唐三问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有些不对，因为他想要坐起的身子感觉很沉重，而且自己的右臂有些发麻。意识朦胧中向怀里看去，几乎只是一瞬间，他所有的睡意都如同潮水般退去。 已经是晚上了，三哥，吃点东西吧，那个破之一族的族长还等着你提条件呢。 胖子，你先过去，我马上就来。 马红俊听出唐三的声音有些怪异，但因为之前那一战唐三消耗实在太大，他也没有过多在意，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。在马红俊离去的同时，唐三用力地掐了自己大腿一下，他整个人的身体都在微微地颤抖着。 很疼。 这一刻他才完全确认自己并不是在做梦。唐三怀中静静地躺着一个女孩子，瀑布般的黑发几乎覆盖了她的身体，她就像一只小猫似的紧紧地依偎着唐三。唐三麻木的右臂就是因为做了她的枕头，她的头埋在唐三怀中看不到面庞，唐三根本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因为她睡得实在太沉了。 难道是牛皋安排的？不，这不可能，牛皋族长不是这种人，而且我刚受伤，他怎么会安排女人给我呢？可是如果不是他安排的，为什么在自己床上会多了一个人呢？在睡着的前一刻，我还感觉到外面来了四名玉之一族的族人守门，有他们在，外人怎么可能轻易进入呢？我不能对不起小五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